听众朋友您好。 听众朋友们好，今天是6月25日星期二。 下面开始播送日本时间下午一点的新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发布消息称，6月24日下午，在江苏省苏州市，苏州日本人学校的一辆校车载着放学回家的孩子抵达车站时，遭一名男子袭击。该男子据信为中国人，手持看似刀具的利器，袭击造成一对日本母子和一名中国女子受伤。领事馆表示，这对日本母子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没有生命危险。中国女子是校车乘务员，伤势严重。肇事男子已被当局拘押，正在接受调查。事件发生后，苏州日本人学校决定25日停课。此外，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已派员前往当地了解情况，并要求当地有关部门加强安保工作，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一名为了接孩子回家，事发时身处现场的日本女子接受本台 NHK 的采访时介绍称，当时校车近旁突然传来一阵骚动，只见一名五六十岁的男子抓着校车旁一个男孩的衣服，挥舞着刀具。女子表示，当时感到非常害怕，尽管中国也有不少对孩子宽容的善良的人，但通过这次经历再次认识到，平日里还是要多加小心。 6月24日，韩国首尔近郊京畿道华城市一电池制造商工厂发生火灾，截至目前已确认22人死亡。据当地消防部门消息，其中18人为中国国籍，2人为韩国国籍，一人为老挝国籍，还有一人国籍不明。据悉，大部分死者是在二楼被发现的。该楼层主要负责对制造完成的锂电池进行检查和包装。据分析，尽管二楼确有楼梯通向工厂外部，但部分工人未能成功逃生。韩国总统尹锡悦24日晚视察现场时表示，紧急出口附近堆放的可燃物阻碍了逃生，造成多人死亡。尹锡悦要求彻查事故原因，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消防部门表示，根据目击者提供的信息等，大约有35000块锂电池相继爆炸。消防部门计划25日与警方一起对现场进行详细调查。 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对立不断加深。此前菲方发布了一项新方针，称应中方要求将事先通报军事活动时间表，但6月24日又宣布总统马克思改变态度，取消了这一方针。在菲律宾实际控制的仁爱礁周边海域，菲军船只前往军事基地开展补给活动时，多次受到中国海警船的干扰。6月21日，菲律宾总统府执行秘书贝尔萨明透露，应中方要求将事先通报补给活动的时间表，表明了寻求平息事态的立场。不过24日，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会见记者时说，总统已经重申不通报补给活动，从而透露马克思总统改变态度，取消了这一方针。据观察，马克思总统取消方针是因为国内媒体谴责政府对中方让步的声浪不断高涨。菲律宾与要求其事先通报补给活动的中国之间，紧张局势恐将难以消弭。 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6月24日在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华盛顿主办的一场活动上发表了讲话。坎贝尔在讲话中对俄罗斯与北朝鲜缔结条约扩大军事合作表达了关切，指出北朝鲜可能会通过向俄入侵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来从俄方获得核武器、远程弹道导弹等的研发支持。鉴于俄朝双方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明文规定，如果一方进入战争状态， 另一方就会提供军事援助。坎贝尔表示，我们正在关注他们达成共识将产生何种影响。坎贝尔还指出，估计中国也对俄朝关系的动向十分在意，也会对朝方发起挑衅，引发东北亚危机抱有担忧。 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的发言人6月24日公布，欧盟与中国本周将在欧盟总部所在地比利时就电动汽车贸易举行磋商。欧盟委员会6月12日曾宣布，对于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计划在已加征的 10% 的关税基础上，进一步加征最高达 38.1% 的临时关税。欧盟指出，由于中国政府给予大量补贴，中国产电动汽车在欧盟市场的份额急速扩大，有可能损害欧洲企业利益。如果与中方的磋商难以使这一情况得到改善，欧盟计划7月4日以后启动加征临时关税措施。中国商务部22日发布消息称，商务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了视频会谈。双方商定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案启动磋商。据观察，中方希望通过谈判促使欧盟取消加征临时关税计划。欧盟则表示，我们向中方强调，磋商结果必须有效解决有损欧盟企业利益的中国官方补贴问题。双方本周在比利时的磋商能否取得进展，令人关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23日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对于可以释放部分人质的临时停火协议，我们有接受的准备。但是为了消灭哈马斯，我们会继续战争。他以此再次强调不会接受哈马斯要求的永久停火。美国在五月公布了一份据称为以色列方面提出的方案，其内容为第一阶段停火六周，释放部分人质。第二阶段实现永久停火，释放剩余人质。以色列当地媒体24日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接受临时停火的发言与该提议相矛盾。内塔尼亚胡的发言在以色列掀起了轩然大波。据报道，有谈判人员认为其可能妨碍协议达成。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家属也发表声明称，总理有义务救回所有人质。另一方面，哈马斯发表声明提出强烈反对，称这是对停火提议的拒绝，谈判前景愈发扑朔。 针对中国大陆出台惩治台独分子的司法指南，规定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台湾总统赖清德在6月24日召开的记者会上谴责说，中国无权因为台湾人民的主张而惩罚他们。赖清德就任台湾总统六天后的5月26日，大陆政府宣布制定了惩治台独分子、分裂国家行为等的指导方针，并于6月21日发布。其中规定，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就此，赖清德24日在记者会上谴责说，民主不是犯罪，专制才是罪恶。中国无权因为台湾人民的主张而惩罚他们，中国无权在境外起诉台湾人。在此之上，他说，和台湾民选合法的政府交流对话，这才是增进两岸人民福祉的正确之道。如果不这样做，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只会越来越疏远。 以此呼吁中国大陆同意与民进党政府进行对话。 为了通过接纳外国人访日就医，以及推进技术和药品出海发展等，将医疗和护理领域打造为成长型产业，日本厚生劳动省决定于近日成立一个由厚生劳动大臣武见敬三领导的国际战略推进本部，讨论具体措施。日本政府在上周出台的2024年版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中提出，为了将医疗和护理领域打造为成长型产业，计划吸纳海外活力，战略性推进相关措施。即将成立的该本部计划讨论的议题包括积极接纳医疗访日旅游，也就是海外患者为求先进医疗技术和服务而访日就医，培养外籍医疗和护理人员的具体措施，以及应如何利用日本在老龄化、全民医保等方面积累的经验，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厚生劳动省表示，希望通过吸纳海外需求，推动医疗技术和药品出海，将医疗和护理领域打造为可以涌现出技术创新的产业，并计划将所需费用列入2025财年预算案的概算申请中。 今年1月，羽田机场发生飞机相撞事故后，日本政府的专家委员会就相关对策进行了探讨。6月24日，专家委员会召开第7次会议，汇总了旨在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的预防措施，其中包括为减轻空中交通管制员的负担，新设协助协调飞机起降的空中交通管制员。该措施提出，为了减轻对飞机起降发出指令的负责跑道的管制员的负担，将为每名管制员配备另一名负责协助协调飞机起降的管制员。新的管制员计划在着陆频次等较高的8个主要机场配置，包括新千岁、成田、羽田、中部、大阪、关西、福冈和那霸机场。其中部分机场打算抓紧部署，以满足今夏旅游旺季需求。设备方面，将在主要机场引入跑道状态灯，当有飞机或车辆在跑道上时会点亮，向其他飞机等发出警告。此外，还将在现有管制业务中使用的确认机体位置的监视器上增加声音警告功能。国土交通省将进行进一步调整，以细化措施内容。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这次新闻是由光玉和文玉播送的，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